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 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场村， 欢迎收听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啊这个直播平台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开始之前呢，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王凯同学的这个粉丝啊，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的账号还有直播平台当中，已经纷纷的来报道了啊。 嗯，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还是会在节目当中哈、送出这个见面会的门票、所以呢大家现在已经是充分躁动了，就像我们这个词当中写的那样哈。 嗯，没错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照例啊是来为大家来报道一下这个活动的信息。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的大宁剧院，爱夸和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 嗯，这个刚才呢是我们说到的这次活动的信息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送出这个应该是2份门票吧，对吧？ 对，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另外的一对这个主持人啊、已经是为大家送出了这个2张这个活动当天的门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跟大家来通过这个一个简单的问答的形式，其实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只需要作答，然后呢我们会随机抽取出2位朋友获得8月24号在上海的这场见面会活动的这个门票。 对 啊，上半段呢我们的问题也是非常的简单，这简直是一道送分题啊，同学们、这个问题呢就是这场见面会具体的日期是几月几号。 哎， 这场见面会的日期到底是几月几号，我们也会有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进行统计哈。 嗯， 然后这到时候谁拿到了这个门票，我们也会给大家公布的。 嗯，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微博当中啊和我们留言来回答问题啊。您千万要注意啊，只有在微博当中作答，或者是在这个易直播平台通过微博的客户端啊进入到我们易直播的这个客户端来看直播的话，在这个方式之下留言在微博当中是可以留下的，但是从直播平台的留言在微博当中是无法反映出来的。 嗯， 所以呢也是请大家注意啊，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这个留言，不管是在微博的这个我们的推送下面留言，还是在这个通过微博来看直播留言，总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留言出现在微博当中，您才有这个参与我们最终抽奖的资格。 嗯，千万别一激动留错了地方哈。 哎， 这个这个我觉得这题真的是非常简单，只要是对，只要是凯凯王的粉丝，基本上就瞬间就能答得出来哈。 嗯， 不过说起王凯这个人呢，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同于其他的年轻演员的一 个人。你今天说话可得注意点。 哦，对，不同于其他的年轻演员的一位这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哈。 嗯， 因为其实王凯有很多作品，尤其是这个前几年哈，有一些作品呢真的非常的深入人心，而且很多人评价哈王凯的形象，其实呢就是他是偏硬朗的这种风格哈。我不知道在场这个王凯的粉丝同不同意我的这个观点，我现在觉得好胆怯。 其实我也真是挺好奇的。 嗯， 因为王凯呢我们知道在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而且这个各种作品出现的也很多。 嗯， 其实我作为这个一个普通的观众啊，说不上是他的粉丝，但是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喜欢这个王凯或者说喜欢一个男演员的这些朋友们， 嗯， 你们希望你们的喜欢的这个演员在你们这个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对， 是吧？嗯， 对，或者说你喜欢这个男演员身上什么样的特质哈。 嗯， 就打个比方，这个《琅琊榜》当中王凯扮演的这个角色，有很多朋友就觉得他是那种特别够义气，然后也特别怎么说呢，很硬朗啊。 嗯， 然后很有那种就是哎，反正就是很棒啊。 嗯， 然后这个就在这个 紧张都说不出话。 不是真的，我觉得今天啊直播间的这个热度啊也真是跟粉丝们的热度是一样的。 嗯， 然后在这样的热度里面跟粉丝们进行互动哈，啊，觉得跟你们感同身受。今天我们排的榜单呢其实就是硬汉形象排行榜哈。啊， 嗯， 就说到这个硬汉的形象呢，其实最近也有一部电影很火，就是战狼二了。 嗯， 里面吴京扮演的那个角色哈，啊，大家都觉得哇真的是燃爆了，因为他就是那种典型的那种硬汉哈。啊，就是可以非常好的身手。 嗯， 然后包括这个整个人的作风哈，啊，也都是那种非常够哥们儿义气的那种硬汉形象哈。啊， 嗯 嗯， 而且这个形象也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认可啊。我们知道《战狼二》其实这部影片呢在上映之前，因为之前有过《战狼一》，票房的成绩呢也是还可以。 嗯， 但是呢大家也没有想到《战狼二》会成为目前可以说现象级的这么一个爆款啊。 嗯， 我反正我看到昨天的数据，上映这个五天票房已经突破了18亿。 嗯， 再加上马上又来到了将是一个周末，今天是周五，后两天又是周末了。过了这个周末之后，我觉得票房突破这个20亿，甚至看到25亿，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啊。 嗯。 我们也是最终拭目以待，这个《战狼》的这个票房神话最终能够推进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但可能很多朋友在这部影片上映之前，我相信可能连他们的制片方或者他们的这个制作人员都可能不太会想到这个在票房上的号召力这部影片会这么强。 对，所以这样嘛。 嗯， 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哈，因为这个电影还在热映当中。 嗯，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截取太多的精彩片段给大家伙儿哈。 嗯， 但是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从他的一个之前的预告片当中看一看这个硬汉形象的吴京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这个国家已经全面陷入内战，我们侨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危害， 没有人所说的必须，我方作战禁止进入。 老公，你要去的华子工厂还有一部分我国的原非工人，我们只能等你说话。 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工人，我去送死了。 生是战狼。 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狼中队，老彭， 班长好。 哎，我们也看到了是7月28号上映的《战狼》哈，就已经现在创下了票房的奇迹，而且现在都是处于那种只要你两分钟没有看，你就不敢说它票房到底是多少，因为特别神奇，就是可能你刚才说哦票房超过20亿，哎不对，已经多少亿了，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速度一直在前进哈。 嗯啊，另外呢，现在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很多这个朋友守候这个8月24号的这场活动的门票啊，可能有的朋友是刚刚进来啊，没有我们节目直播的第一时间进来，另外有的朋友说刚刚可能这个视频会有一些的卡顿，我们现在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场活动在上海的这场活动具体的举办日期是在几月几号啊？几月几号？请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这要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就是要送分题啊，同学们，对吧？ 对，这个我们会抽取这个幸运听众出来哈。 对，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一些硬汉形象的电视剧哈，因为《战狼》是电影，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小荧幕，也就是电视剧当中呢，其实也不乏硬汉形象。但是经过我们讨论哈，我们觉得硬汉形象就必须得是那种有肌肉，然后会打仗，能扛枪，然后就是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燃的那种角色吗？哎，想了想好像也不止于这些哈。 对，真的是好像不太一定啊，因为可能我们传统这个印象当中，我们一说到这个硬汉，大家反映出来的就是那种充满了这个肌肉啊，充满这种荷尔蒙的这种宣泄啊，充满了这种力量啊，会是这么一种形象。但其实呢，如果我们去仔细的想一想的话，有很多的这种男演员或者说这种男性的角色啊，他没有那种非常强的这种肌肉的力量，或者说呢，他完全就不是我们这种传统印象当中的硬汉。你看这个人可能就很普通，很文弱啊，那种书生的打扮。但是其实我们总结出来可以说是一点吧，这个硬汉不单单是外表硬，其实作为一个这个男人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心智啊，包括他肩上这种责任、这种担当，他这种心理层面的坚强的程度到底有多少，我觉得才是它硬不硬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呈现。 哎，当然了，就是这些粉丝们哈，就是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你心目当中 王凯是不是一个硬汉呢， 或者说你们喜欢王凯身上的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挺想知道的。就现在是很多的小鲜肉当道嘛，然后小鲜肉呢可能是长得非常的帅气哈，然后高高瘦瘦的，有一些会创造不同的角色。但其实我觉得像王凯这种啊，还是会给人比较硬朗感觉的演员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哈，这一个类型的。所以大家伙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喜欢王凯的什么样的一些特质哈。我们的互动方式当然也是可以打开这个直播平台一直播，然后我们的这个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哈，今天还是会送出我们的见面会的门票。 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留言一定要最终确保留到这个微博的界面上，因为我们最终会从我们微博的账号当中的留言的朋友当中来抽取。即使您在直播平台来作答的话，也一定是要保证从微博平台来进入到我们直播链接，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这样的留言会反映到微博当中啊，请大家一定要确保自己的留言最终能够呈现出来。 哎， 今天我为大家来盘点的这三部剧呢，就是三部关于硬汉形象、不同款式的硬汉形象的电视剧。其实我们也是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因为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都有硬汉形象这种男主角的出现， 对吧？ 就是我们觉得之前排一些硬汉是不是应该找一些军旅题材的呀，然后是不是应该找一些这种谍战题材的呀，或者说找一些这个古装将军题材的呀，觉得这样一定是硬汉。后来我们觉得其实是不是硬汉不是在于他的外表，是在于他的内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排的第一部剧呢，就是我们觉得内心非常强大的一位男性啊。咱们先来看一小段这个视频。 然后大家伙儿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形象是不是硬汉哈、啊？就是在这个应该也算是谍战剧吧，余则成啊，《潜伏》当中的这一个经典的角色。 咱不方便。 哦，主任， 谢谢。 来，难怪保存。 哎，主任怎么了？哎，快去给我倒一杯热水。 好好好， 快！哎， 怎么了？ 哎呦，我这腰突然间特别疼。 哎，别，我来，我来。哎，于主任，麻烦你把脚弄弄，下水没电了。 哎哎。哎 您的水， 哎呀，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哎，明天为您搁着啊， 哎，谢谢我们秘书， 那我先走了， 哎，好。 就是这个经典的电视剧哈、是一个评分在9分以上的电视剧，叫做《潜伏》， 哎， 是由孙红雷主演的。 哎，在这个直播平台上，刚刚我们看到啊，这个朋友叫什么来的，我看不太清楚啊，也问说这是什么电视剧啊？果然，你看看。暴露出年龄了吧？ 对， 对 不 对， 我估计 不 知道这部电视剧的都是95后， 啊、 我们有没有猜对？ 对对对，因为这部剧当时啊是09年的年初啊，应该是在几个上星的卫视频道首播的。 对， 在当年呢是掀起了一股收视的狂潮。其实对，其实刚刚我们还在说啊，这个可能今天有很多这个喜欢王凯的朋友啊来看我们的这个节目，跟王凯当时主演过的这个《 伪 装 者》。 啊，这个题材是一样的，几乎是差不多的， 对， 也是一个谍战这个题材电视剧，而且这《潜伏》这部剧可以说是开创了谍战剧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 嗯， 就是以前的谍战剧呢，可能也有一些，但是成为这种现象级的爆款。我记得当时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个余则成，就是孙红雷饰演的这个剧中的主要角色，他开始是一个双面间谍， 对， 他本身是国民党的一名特工，然后打入共产党的内部，结果被共产党这边的这个一些追求和信仰啊吸引过去之后，又反投到了共产党阵营，反插到国民党阵营去做一名这个双面的间谍啊。 嗯， 但是最终呢也是为这个我国的解放事业做出很大贡献。就这个人物啊，他当时他的那个他自己的那个房间啊，他自己那个小书房是当时剧中一个主要的一个场景之一。然后呢，他的书房上就有一盏这个绿色的有那种绿帽的小台灯， 嗯， 是那种特别特别复古的。然后随着这部剧的热播，当时在某宝上那个台灯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对， 就是所有的这个台灯，任何一家店铺只要有这个台灯，几乎是全部卖到脱销。 对，所以其实啊，就是谍战剧想把它拍的比较好，特别难。如果说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哈，如果没有看过《潜伏》，一定是看过《伪装者》的。 嗯， 《伪装者》当中就是王凯跟着的这个大哥哈，就靳东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实也是一个双面间谍。 嗯， 不过他是这个共产党人啊，然后打入到了国民党的内部哈，但是其实他是一直在为了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啊在奋斗的。所以就是几年才能出一部好看的谍战剧，因为就我觉得很多谍战剧拍不好就特别雷。 为什么 雷在哪儿？ 雷点在哪儿呢？ 就是你觉得对方的智商都是 就是都是怎么说呢， 低于平均线， 哎， 触及下线， 对，这在这个下线 甚至接近负分， 把手放到水里可能都捞不着的那种啊。然后很多的谍战剧就会走成这种，就套路特别深啊， 嗯， 然后你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就一直死不掉啊，一直被发现不了啊，所以很多很多年才会出一部经典的谍战剧，潜伏是一个，还有这个王凯主演的这伪装者我觉得也是一个哈，评分都是比较高的这种谍战剧。哎，刚才咱们说的就是这一部了，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说了，说到底说这个王凯或者说他们这些谍战剧当中哈，这些男主角硬汉在哪儿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了。比如说像这个刚才潜伏当中余则成这个形象，就虽然他不是说表面上那种特别能打的，我天天拿一堆枪支弹药我去把敌人都给消灭掉哈，可是他是双面间谍，我觉得他的心智是非常强大的。 对，因为其实做间谍啊，一定是要求在心理去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强悍才可以，稍有疏忽那可能送掉的不只是自己的性命，包括自己身后的组织，包括你的这个情报，可能都会发生很大的这个错误啊，最终给咱整个的组织带来这个灭顶之灾。所以当时呢，余则成这个形象的诠释，我觉得孙红雷啊已经把它诠释成了基本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认可的，而且也是大家非常认同的，也不能说，其实用硬汉这个词啊，我觉得已经不能简单的来形容他了。 对， 他是一个内心非常非常强大的男人，想做成这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嗯，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段这个片段呢，就是他在需要获取盗取一份文件的时候跟这个敌方的这个组织当中的人啊，因为他是作为这个间谍潜伏到这个敌方的内部的，跟他们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像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比如说跟这个对方跟国民党那边的这个特务头子在这个一块吃饭去他们家的时候，包括由这个姚晨啊饰演的这个他的老婆，应该是叫翠萍是吧，啊，这个角色他们两个人经常是这个彼此打掩护啊，作为这个夫妻档去别的这个特务头子家里边吃饭，然后呢就在这个饭桌上就会看到表面是一片这个 平静 啊，非常安详，双方在这个非常愉快的气氛当中交流了彼此的意见，但实则啊在这个推杯换盏之间也是刀光剑影在暗中闪现。 对， 这样的场景在这个潜伏这部剧里面是非常多，可以说这部剧是从第一集一直到最后一集，包括其实当时他的这个旁白具体是哪位老师配的我现在印象一时不太清楚， 对， 旁白当时配的也是非常的出彩的，而且整个的节奏剪辑包括他的配乐整个一直是把观众的心吊在那儿。这场戏完了之后，这个险他们拖出来之后，就是叫这个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啊，这感觉就是一个困难一个困难，一个梗接一梗套在一起，整个的节奏整个这部剧串下来是给人非常过瘾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而且其实余则成这个形象塑造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哈，因为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像这种谍战剧当中的角色如果稍稍不慎哈，就会塑造的让别人没有信念感，有时候是太过了，有时候你会觉得太傻了，然后这样的一个余则成的形象呢是属于一个真男人，就是怎么说呢，让别人会觉得特别有魅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 对，而且啊这个余则成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从潜伏这部剧里他的表演当中诠释出来啊，就是他脸上很少有表情，就是我们可以读到他内心的一些波动，但是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副戴着那个眼镜梳着那个小经典的小分头，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是面无表情，说哦我知道了，好的领导，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这样吧，我觉得他办得也很好，就是这样，他说话永远也是很平淡，而且脸上的表情永远也是真是一点声色都不动。 对，关键是他还区别于冰块脸哈，就咱们之前盘点过冰块脸， 对对对，冰块脸， 冰块脸跟这种的区别在哪儿呢？冰块脸是他没有表情，但你感觉他心里面也没有表情，而这个我觉得余则成这个角色是他没有表情，可是你会觉得他心里面是有表情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演员他的一个特质哈。当然其实谍战剧演好了也不容易，刚才在平台上面有很多这个开开王的粉丝也说了，说这个应该是伪装者当中哈，说这明成是我的初心哈，但是哪位朋友说的，因为被刷屏刷得太快了已经看不到了哈，但的确谍战剧演好了就会他的经典形象就会深入人心。 没错， 其实我们今天把这部剧啊排在这个我们的榜单当中啊，我们说这个硬汉，但其实我们都昨天我们一起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都还一致的认为这个余则成，就是孙红雷塑造的这个余则成的形象是可以入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榜单当中的，就是因为他其实表面上没有什么特别这个肌肉啊，或者说特别热血，整部剧当中他都没有大哭大喊过，这样的场景出现非常非常的少，但是他的内心你可以感觉到真是如钢铁一般的坚硬，所以他最终的这个表情啊和他这个语言才能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那真的是就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 嗯，这是咱们今天说的第一个硬汉的形象哈。今天我们会给大家伙儿呢一块分享几款硬汉的形象，总有一款是您特别喜欢的哈。 对 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第二个硬汉的形象呢， 也是当年非常经典的。 对，也是非常经典的。可能有些朋友就不同意了，说他是硬汉，我还是硬汉的哈。但是一会儿我们就会为您揭晓说为什么在我们心中他也是一个硬汉的形象哈。那就是《士兵突击》当中的许三多。许三多其实是有一个角色转变。 对， 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之前就他刚刚在加入到这军队生活当中， 刚入伍的时候， 对对，然后他的一个形象是什么样的哈？ 哎， 许三多，昨天你的反差使我们很惊讶。 报告，这是什么反差？ 你在和队友一起的时候都不知道该卖哪条嘴，当你相信他们都牺牲了，你开始选择自己的行动。 我能不能完成任务？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数字模拟，你的行动使主目标被引爆的几率降低到14.7%，是有效行为。 那就好。 许三多，愿意留在 A 大队吗？ 我们可以感受到哈，就是最开始刚刚入伍的时候，就他吞吞吐吐哈，而且基本上不能找到别人说话的点，是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好了，去吧，把程太叫来。 是。 许三多，你是生病了还是没恢复过来呀？ 没有。 多休息。 是。 其实我觉得看了这段，肯定大家伙都不同意。这个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形象会是一个硬汉？ 怎么就硬了呢？ 对。 但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啊，《士兵突击》这部剧呢，当时同样也是这个可以说现象级的爆款啊，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潜伏》啊，包括《伪装者》一样啊，当时几乎是每个人啊，基本见面都会聊上几部这个剧，甚至有一些台词呢。这真的已经过了恨不得10年了，现在有些时候大家还经常会提及这部剧当中的一些台词，比如说什么不抛弃不放弃啊， 哎， 这部剧里边啊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元素。这部剧其实是有一个他整个人的性格经过这个在军队的生活之后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的。刚刚我们看到就是他刚入伍的时候一个很典型那种非常的有点怯生生的唯唯诺诺的，而且非常的紧张，感觉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场面，可以感觉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摇摆而且不自信的。 对，而且他总是找不到就是别人说话的那个点哈，就咱们说 就是有点没情商， 有点木讷 、 然后总是有点这个不在线的感觉哈。包括他们最开始做一些训练，他自己也说哎，我非常喜欢这种训练的感觉，但是我总觉得哈，就是我们的班长在有意无意的绕过我，就是他的战友们都不想看，对他觉得没有希望，就觉得这个他一定不会成长成什么样的哈，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最开始的时候。 但是呢经过了这个军队的生涯之后啊，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啊，这个许三多经历了种种的磨难之后，他最后成长起来了，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真正的这个硬汉的形象了。 对， 那么进一小段的这个片花和广告啊，之后我们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马上回来。再有呢也是提醒各位，现在 等候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准备抢票的朋友们。上半段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已经是问完了，就是在上海这场活动的具体日期是几月几号啊？下半段的节目回来呢，我们会为大家送出第二个问题，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二张票。也是再次的提醒各位啊，今天我们所有的答题一定要最终汇总到微博的平台上。 嗯， 从微博平台进入到我们直播的这个视频当中的留言是可以反映出来的。 哎， 但是从直播平台可能是不能反映到微博上的，请大家千万要注意，保证自己的留言出现在我们微博最终的送票帖当中。 好的，我们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下午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您盘点的是关于硬汉题材的电视剧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还当中啊穿插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就是有一场24号在上海的见面会。哎，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送出当天见面会的两张门票。这场见面会呢，就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大宁剧院爱夸和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 哎，刚才呢，我们是在上半段当中哈，和大家伙互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这场见面会到底是哪一天。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当然了，我们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正在努力的紧张的进行着统计哈，然后也在进行着抽取的工作。那么下半段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问题抛出来给大家伙哈。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呢依然会进行一个统计。那么这道问题呢稍稍难一点，不过 一定要听好了啊，错过这错我们再不说第二次了。 对，就说一次啊。 对， 那真的我要说清楚一些哈。就是如果是王凯的粉丝应该会非常容易答出来哈。这个问题就是我说还是你说呀？ 你说吧。 好的，问题就是，请写出三部以上王凯主演的电视连续剧。 就三部吧，三部或三部以上，至少三部，好吗？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粉丝就一列出来就 刷屏 了 哈。 对， 我们第二个问题啊，刚刚也是公布给大家了，就是写出啊三部以上由王凯来主演的电视剧。哎，大家把这个问题啊回答留到我们的微博的留言当中啊，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微博上，现在应该是有专门的帖子来供大家抽取我们这个见面会的门票，一定要把留言留到这个帖子当中啊。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在今天所有参与我们答题的朋友当中随 机抽取出两位朋友，获得8月24号在上海活动的门票。 哎，这个我们今天盘点的呢是硬汉形象的榜单哈、啊 嗯。 这个硬汉呢有很多很多款，不一定呢就非得是这种有肌肉的呀、能打仗的呀，或者说那种看起来特别燃的这一款哈。有的时候呢内心的强大，你会觉得他也是一个硬汉。当然有的时候呢他经历了很多波折之后成长为一个硬汉，我觉得这种也是非常可敬也是很可爱的。就是咱们在上半段的结束的时候哈抛出来的那一个人物，就是在士兵突击当中的许三多啊。 嗯，在上半段节目呢我们为大家放的这段视频啊，是这个许三多刚入伍的时候面对这个首长啊特别的这个唯唯诺诺，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吧，就是特别还是特别怯懦的、哎、但是经过这部剧呢，这部剧其实当时比较火啊，有比较成功的一点也是整个把这个许三多他的这个性格的变化的种种的经过，对他种种的刺激、 嗯、 可以说是完成了整个这个许三多从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这整个过程的一个转变，这个士兵突击也是这个故事的主线。 嗯，其实我们说哈、啊、这个有些男孩呢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怯懦或者找不到自己的方向，而经过一些锤炼之后呢他可以成长起来，我觉得就是变成男人的一个过程、 嗯、 其实许三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也是从农村过来， 对， 就是比较不太能融入大家的生活、 嗯、 然后本身的性格呢又比较内向啊，所以当时也是闹了很多的笑话，但是他好就好在就是不管我闹了什么笑话，不管周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会永远保持一颗非常真善美的内心、 嗯、 他对人非常好。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就是说、嗯、他们有一天训练好像是他的班长没有吃早饭、 嗯、 啊，然后他就偷偷的偷了两个鸡蛋打算呢这个给他的班长去吃、 嗯、 但那天他们训练的项目呢恰好是就是隐藏跟伪装，鸡蛋是有热度的、 啊、 这样呢从天上直升飞机就能探查到地面上的热源、 嗯、 然后他们这次行动就失败了、 嗯、 原因就是许三多带了两个鸡蛋给他的班长。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懂那些大道理哈、啊，或者说不懂那些说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做什么，但是他懂很多小的人情味儿。 嗯，就是说我很单纯的我要对你好， 对 啊，什么都不因为，就只是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想要对你好。其实许三多这个人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啊，最开始说实话我看这个视频突击的时候是稍微有点烦的、 嗯、 就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就是这么不懂事儿，就感觉他的整个身上的社会属性啊特别的弱， 无啊约等于零、嗯、 对，就是说这人特别不会办事，包括像刚刚说的这个好心给人带鸡蛋吃，结果呢这个因为这个鸡蛋啊造成了整个部队行动的失败，如果好心办坏事到这个份上，就是让人感觉啊说这个人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还真是。 但是随着哎这一步一步他自己的成长啊，真的是发现其实这样的人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能碰到的话，大家应该挺珍惜的，应该去珍惜，因为这样人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我们说赤子之心其实真的是很难得的， 对， 尤其是随着我们岁数的这个增长啊，我们身上的社会属性会越来越强，那么我们本身的内心的那种刚刚说这个真善美或者说这个赤子之心、嗯、可能都会慢慢的逐渐的被消磨，或者说被不断的包裹起来。 嗯，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啊不能失了本心。其实许三多的成长为什么后来他成长好了被大家接受了、 嗯、 就是因为他的本心一直都没有失去，就一直到他已经成为就是一个挺厉害的人物的时候哈、啊 嗯、 怎么说呢也不是挺厉害，就是他已经变得被打磨的非常男人本色的时候哈、啊 嗯、 他依然是那个很善良的许三多、 嗯、 我们也可以看一眼啊这个在他成长之后的一个样子。 走，就算迎面射来是子弹也怎么不停着，明白吗？明白。开始！ 有多少人？ 钢七连有57年的历史，在57 七年的历史中有5000人成为钢七连的一员。 王小川， 到。 你是钢七连第多少名士兵？ 我是钢七连的第5000名士兵，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我为我之前的4999人骄傲。 马小川， 到。 你还记得为钢七连为国捐躯的前辈吗？ 我记得钢七连为国捐躯的1104名前辈。 马小川， 到。 当战斗到最后一人，是否有勇气扛起正面连旗？ 我是钢七连的第5000名士兵，我有勇气扛起正面连旗，我更有勇气第一个战死。 马小川， 到。 你是否有勇气为你的战友而牺牲？ 他们是我的兄弟，我愿意为我的兄弟而死。 马小帅， 到。 无论是谁，无论是将军列兵，只要曾是钢七连的一员，都有权利让他记住钢七连的前辈。 我会要求他记住钢七连的前辈，我更会记住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马小帅， 到。 哎，你看刚才 马小帅问了多少个问题？ 对，主要是你看啊，就一下子不一样了， 你感觉都不一样了， 气场也不一样了，是吧？就是一下子觉得真的是个军官了啊！这个一个人的成长啊，一个男人的成长，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 吃多少苦啊？ 对呀、所以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个许三多的形象归类为这个硬汉的形象哈、因为我们觉得硬汉是有成长性的， 对， 并不是说 每个人生来都不是硬汉。 哎，对，而且我觉得并不是说你小的时候多去健身房啊。然后这个 小的时候， 然后没有就练出一身的肌肉，长大之后看着比较强壮，这就是硬汉的形象啊，绝不仅于此。就是也许你之前也是一个懦弱的小男孩，也许也是一个就是不谙世事的这个小孩子，但是如果说经历了成长之后哈、你能彻底的哎变成一个真男人，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硬汉的形象了。是有成长性的。 对，没错啊，你刚刚说的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但是我现在 结巴了， 但 是 我现在 什么情况？ 不是，但是我现在主要还是想的，从小就去健身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不，打个比方哈，就是说这个小的时候喜欢运动啊什么的哈。 总之呢，《士兵突击》这部剧啊，今天我们上榜的这个理由，刚刚这个赵爽也说到了，是给我们见证了一个从男孩到男人整个一个蜕变的过程啊，展现出来了。虽然这种硬汉的形象其实在我们这电视剧当中也很多，比如说这个亮剑当中啊，这个李云龙不是李云龙老师啊，由李幼斌饰演的李云龙， 对 啊，也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硬汉。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士兵突击拍进来，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是我们每一个男孩身上都会经历的，不管早不或者晚啊，就每一个人上都逃不掉的这么一种经历。如果是可能你在很小的时候能碰到这些事情的话，肯定成长就比同龄人快一些，会早一些。如果你小时候过得比较顺的，那么长大之后也一定会有这个从男孩到男人跨出的这一步的，这一步的经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认为如果是经过了一些这个磨练，最终达到自己内心的强大的话，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当之无愧的硬汉了。 哎，那么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第三部电视剧哈，这个硬汉也是厉害了。他是哪种硬汉呢？ 这个是太硬了。 对，这个呢是他的阅历非常的丰富，在经过了很多世事变迁之后哈，然后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气度，我们觉得这样的人也是真男人哈。而且就是这个人也是自身经历了很多别人可能永远不会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哈。 站在所谓是站在顶峰的男人就是这样的，可能这个细数我们历史上能达到这样功绩的人也不多。 对 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今天的第三部电视剧就是《康熙王朝》，是由陈道明老师来主演的。我们也是截取了这部电视剧当中当时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就是康熙在乾清宫怒斥群臣的这个片段。后来呢，这个片段也是被很多这个网上呢各种的进行改编，包括这个自行的配音啊，出来的版本也是非常多的。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这个原版的表演是怎么样的。 哎， 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有罪于国家，愧对祖宗，愧对天地，朕恨不得自己罢免了自己。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干岸上，你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有的人 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劝你们一句，都把自己的心肺肠子翻出来晒一晒，洗一洗，知道知道。朕刚继位的时候，以为朝廷最大的敌人是鳌拜，灭了鳌拜，以为最大的敌人是吴三桂。朕平了吴三桂，台湾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啊，朕收了台湾，噶尔丹又成了大清的心头之患。朕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大清的心头之患不在外边，而是在朝廷，就是在这乾清宫。就在朕的骨肉皇子和大臣们当中，咱们这儿烂一点，大清国就烂一片。你们要是全烂了，大清各地就会揭竿而起，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呀。想想吧，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才几年呢，忘了那棵老歪脖子树还站在皇宫后边，天天的盯着你们呢。 这让我想起 盯着你们 的成语， 什么呀？ 你吓死我！ 盯着你们呢， 叫振聋发聩 啊！振聋发聩、嗯。 但刚才被你一学，就完全没有那种味道了。这就是阅历，你知道吗？ 就是 一个成熟的男人啊、嗯，他也许说话的时候并不是说那种高低低的、嗯，就是非常的起伏很大哈、啊嗯。可是你就会在他的话语当中感受到他的那种波澜。 嗯，我相信啊，我希望啊，等到我。这个五六十岁的时候，我如果当时还有力气来喊这一段的话，我当时再喊一遍， 对， 他盯着你们呢。 我天哪，现在 跟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肯定就不一样了。把这段录下来哈，嗯、然后等到这个20年、30年之后再放一下， 对比一下、嗯，再对比一下。 对， 我们说这个《康熙王朝》啊，今天我们是第三部这个推荐给大家的剧啊。其实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一个话题，就是硬汉到底是用不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表现的那么硬啊， 嗯 啊，我觉得是真的是不用的，因为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外在吧，或者说每个人的这个性格都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一说到这个硬汉，可能是我们传统当中就是第一，他得这个整个非常的粗线条， 嗯， 然后晒得非常黑，然后肌肉非常的强。再有呢，他的性格应该是比较的夸张、比较外露、比较霸道的这种。但其实呢，有很多人他的性格不是这样的，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王凯的性格是这样的。 这个没见过， 应该不是吧？就在我印象当中啊，他也不是属于这种传统的硬汉，但是我们就不能因为他的外表的问题而忽略了他内心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硬汉这个硬不硬啊，主要还是看内心。 对， 像我们今天说这个余则成，包括这个康熙这段虽然是大喊，但是我们主要还是参考的是他平生的这个经历，包括他这一、一段非常经典的场景啊。就我们说这个心理建设很重要，他有这。这个心理的建设，他见过太多这种大风大浪， 嗯， 全世界基本所有的事情，就全都没有他没有见过的事情，没有他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对、嗯、啊， 在这样的人生阅历之下，他来说出这一番话，他的这个气场，他的这个心理建设，那肯定是跟我现在学一个盯着你们那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而且他是这种、嗯、这也是有成长性的，就是他几岁登基了之后哈、啊 哎， 就开始准备去跟鳌拜斗智斗勇了， 嗯、 然后鳌拜呢解决了之后，又去跟三藩斗智斗勇。 对 啊，之后呢，又建立了很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建立了很多功业。 嗯、 在这样的一些功绩之上啊，他才能说出来这番话，他有底气。包括论在剪这段视频的时候说：“哇塞，这个可真是太牛了！ 嗯、 我现在看那个不顺眼，我先把它平了、嗯，然后那个居然惹了我们的老百姓，嗯、把他给灭了， 对， 是吧 对？ 这个不是别人轻易可以说出来的哈。 对，就是说啊，我说这样话之后，我还问赵爽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嗯，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是能表现出他的这个所谓的能力啊，但能力真是可以达到这么大，就是达到真的达到随心所欲，感觉万事尽在掌控当中，是不是特别有魅力？ 对啊， 嗯， 所以这个就 是 对，就是一个男人成长了之后的魅力。你打比方说，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表现那些古惑仔啊，或者是什么的哈，说哼，我不看你不顺眼，我把你给灭了 啊！这个时候你觉得他这一点力度都没有， 对， 然后你心里是呵呵呵呵，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 对，这就是心理建设不足， 对， 就是这个气质不够。 嗯，康熙说你惹了我们的百姓，我把你给灭了 啊！此时那个掷地有声， 就是，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对，他是就是稍微有点轻描淡写，镇平了台湾，就是告诉你，我就是平了。 对，惹我平了他，啊，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硬汉呢，他不是说在外表上是怎么样的，但此时就是他的气度，已经真的是一个磐石，可能都无法去比拟的一个硬度了哈。 嗯，心如铁石啊，这个心里的硬才是真正的硬。 嗯 啊，表面的硬呢，最终还是流于表面。我们所以说看一个人啊，不管是看现实中的人，还是看这个整个电视剧当中的角色，我觉得可能心里的硬才是大家最终所能够感受到的。好，马上我们就来放出我们今天的关于硬汉不同款式电视剧的榜单。 九八二活力榜之电视剧硬汉形象排行榜，《战狼二》的票房神话让硬汉形象在广大观众心中着实走红了一把。但是硬汉不只是晒得黑、有肌肉、会打仗，拼智商、靠实力、有气场，照样能登上硬汉宝座。智商最在线硬汉形象，《潜伏》中的余则成，作为一位常年潜伏的男人，进可以拿枪暗杀肉搏，退可以斗智扮猪吃老虎。真正的男人并不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而是活得最长的。如何在汹涌的洪流中仍然冷静地坚持信仰，这就是真男人的魅力。 难怪老师， 哎，主任怎么了？ 你快去给我倒一杯热水。 好好好， 快快。 啊！ 哎，我这腰突然间特别疼。 哎，别，我来。 陈医生，麻烦你把脚。 哎，刚才这个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哈，这个咱们上榜的最智商在线的硬汉的形象。其实我们还有就是评价出最成长励志型的硬汉，那就是《士兵突击》当中的许三多了。 嗯， 就刚才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说了，因为许三多是一个从小白真正成长为真正男子汉的一个过程哈。 嗯， 所以他内心是很强大的。 嗯， 还有 以及最有气场的硬汉，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康熙皇帝啊，在这个。《康熙王朝》这部电视剧里边由陈道明老师来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把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气度啊诠释的入木三分。而且《康熙王朝》这部电视剧当时它的片尾曲我印象特别清楚，由腾格尔唱的，这个叫 真的在想再活五百年， 不是，那个是片头曲，那个是韩磊老师唱的 啊， 片尾曲叫大男人 啊，大男人 对不好 来唱继续。 好，我们继续啊，我们来，我们还是来说一下这个票的事吧，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关心啊，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票的这场活动，第一个问题呢是这场活动具体的日期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呢是回答出王凯这个经历的这个电视剧啊，所塑造过电视剧的角色，说出三个电视剧的名字，三个或者三个以上都可以啊。在微博当中也是看到大家现在都在这个留言，也是人数非常多啊。但是真的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能送出两张票，所以最终呢可能只会满足两位朋友这个给他们提供这个见面的机会啊。 嗯 啊，在这儿也是请其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而造成什么困扰，我们可以想开一点嘛，因为大家喜欢的都是同一个人， 嗯， 都想去见他的话，我们索性就把这个机会给两个这个幸运的朋友，让他们去代表我们去啊。没有票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非常的生气， 因为 再有呢， 对，因为我们下周还继续送， 我们还会继续送，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下周四和下周五的两天的下午的五点，同样呢也是在我们982活力榜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送出两张。 见面会的门票。 对，所以今天我们是盘点了一些硬汉形象哈，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其实男人的本色呢，就是他内心当中的那种强大，那种包容，那种心怀天下哈，我们会觉得非常有魅力。但是今天我们在微博平台上面也有很多是王凯的粉丝哈，我们也希望说他今后可以塑造越来越多的角色，让我们真的竖起大拇指哈，说哎，还真是真男人哈，虽然现在的角色已经非常棒了，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好的角色出现哈。 好，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经过这个工作人员的统计啊，随机抽选出两位朋友获取门票，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微博上来进行公布，也是请大家及时的关注。 当然就是再次跟大家伙预告啊，因为我们下周四和周五呢还会有这样的活动， 还有机会啊。 对，也希望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的982活力榜。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就可以唱那个什么再活五百年 啊， 什么真男人， 让他们唱一首 好男人什么不怕什么什么 大男人不好过、 啊、对，然后就可以唱这个了哈。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乐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